就找管家帮，免收中介费、管理费，省钱又安心。管家帮，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。咨询电话：95081。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，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，强大阵容，4月29日再现香河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，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，强大阵容，4月29日再现香河。 各位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，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，行驶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跨。春夏之交，迎来一年当中最美好的季节，五一假期我们不妨放松心情，来听这些唱出了盎然生机的歌曲。首先为你带来好妹妹乐队《五月的你》。如果说把一年比作人的一生，那么五月就是青春韶华、绚烂美丽的年龄啦。 我喜欢看你认真的表情，在下午3点的自习室里，我喜欢看你傻笑的表情，粉红的嘴唇像一片风景。你说你喜欢夜空的流星，许下的心愿一定会实现，能不能让我做你的朋友，拥有你的快乐和忧愁。你微笑的样子像五月的天空，花儿都比不上你的笑容。你淡淡的忧愁像五月的云朵，被温暖的风吹走。你年轻的样子像五月的颜色，连彩虹都羞愧的闪躲。你满怀的快乐像五月的种子，收藏青春的钥匙，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。喜欢夜空的流星，许下的心愿一定会实现，能不能让我做你的朋友，拥有你的快乐和忧愁。你微笑的样子像五月的天空，花儿都比不上你的笑容。你淡淡的忧愁像五月的云朵，的风吹走。你年轻的样子像五月的颜色，连彩虹都羞愧的闪躲。你满怀的快乐像五月的种子，收藏青春的钥匙。你微笑的样子像五月的天空，花儿都比不上你的笑容。你淡淡的忧愁像五月的云朵，被温暖的风吹走。你年轻的样子像五月的颜色，连彩虹都羞愧的闪躲。你满怀的快乐像五月的种子， 事，收藏青春的钥匙。 双手迎着那暖暖春风，吹散了忧愁，吹来了久违的温柔。这是2016年牛奶咖啡的暖春，在经历了人情冷暖，尝过了苦辣酸甜，才会更加珍惜春天的暖，以及人和人之间彼此的挂念。晚春的美好在于青涩和成熟之间的临界点，暖而不燥，清新也有温度。还有就像 SHE 这首歌唱的那样，花都开好了。

去到一个没有边界的地方，天空很蓝，地也很宽，总是走不到尽头。 台北到淡水 C 大调的城和君不见这三张有着纪念意义的概念唱片之后，2016年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推出了专辑《心有花开》。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。这张专辑没有太多其他的概念或者是意义，而是更纯粹的用音乐来表达一种生活的场景还有心理的意境。这样非常舒心放松肆意自在美好的生活，就像现在的季节一样，就像我们五一的小长假一样，四月和五月之交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气温和温度是适合的，一切都是刚刚好的。就像下面这样一位歌手，不娇艳不灿烂，却倔强地保持着自己有温度的平淡，就像这个季节一样。他的歌有一点点距离，却也会很亲密。我们就来听曹芳这首《雨虹》。这首歌收录在2015年他的《Wanderlust》流浪癖专辑当中。 还有什么理由藏着不肯说？告诉我，说过得到没说过，你看过的书叫你什么？

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，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，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，强大阵容，4月29日再现香河。The weather。 受冷空气影响，入夜后天空云量逐渐增多，天气转阴，北部山区有出现阵风的可能。由于空气湿度增大，本市夜间有轻雾，明天凌晨到白天偏北风逐渐增大到3-4级，白天天色阴沉，傍晚到前半夜部分地区有小阵风，请注意防范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，南转北风1-2级转3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明天白天阴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，偏北风3-4级，最高气温2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。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，止咳化痰清肺， 宝宝安静，妈妈安心。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4，适宜您穿甲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诚信的服务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再过365天，2019北京世园会就将盛大开幕。近日，世园会在举办地延庆启动1周年倒计时，目前100个官方参展者、100个非官方参展者的招展目标已基本达成。园区中国馆、国际馆、生活体验馆等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已封顶，省区市展园方案已确定，并陆续进场施工。今年下半年，世园会志愿者招募活动就将启动。继续来关注，今后境外旅客赴雄安新区购物就可以享受离境退税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河北省将正式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。境外旅客在河北雄安新区的46家商店购物可以享受离境退税政策。据了解，离境退税的物品包括服装、鞋帽、首饰、电器等共21个大类，324种商品。由于种类较多，具体可以参见海关总署和财政部的公告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食品、饮料、水果、烟酒、汽车类是不能享受离境退税政策的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春暖花开，炎夏还没有到来的五一假期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来分享这个季节好听的歌曲。每年到了这样一个季节，我们就会想起一幅画，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，满眼是青绿的山水，也折射出了18岁少年的绚烂年华。就像现在树已经满绿，花已经盛开，也油然而生一种特别美好的感觉。我们来听苏打绿无以伦比的美丽。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，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，我若担心我不能飞，我有你的草原。嘿呀嘿呀，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呀嘿呀，我知道

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，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，关上了门。莫名的情愫啊，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？只好把岁月化成歌，留在山河。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，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，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千里之外不离开。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，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，关上了门。莫名的情愫啊，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？只好把岁月化成歌，留在山河。在远方的山上，春风十里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，下了雨。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。 这是来自陆先生乐队《春风十里》。春风渐暖的季节，思念都格外透着这样的浪漫和美丽，就像冯唐以春为题的诗，春水初生，春林初盛，春风十里不如你。在万物生长中，哪怕失去的、错过的、没有得到的，也会有更多美好的愿望。就像下面这首歌唱的，春的风绕过我裙摆，雨停了，天显得好空。这是来自于那英，花一开满就相爱。 春的风绕过我裙摆，雨停了，天显得好空。那爱呢？它在热闹什么？回忆它留下了指纹，并没有给生活淹没。幸福是否会开花结果？未来未必会来，而你的都一直存在，先封住了一块花季。 见。雨下的你太过美丽，让我为你留恋。我的房间有你留下的倒影，让谁一笑为红颜。江南美女还在细数春宵分外，檐下就流水落花飘浮，又见到雨花前。我煮酒浇愁夜未眠， 谁把春风的衣服绣你蜜语千言，幻想甜甜的月月甜蜜落在你身边。当年红墙绿瓦剥落的睡眠为你铺满，尘飞雨流言，谁想月老你为何繁花飞满天，你我照着的默默实实的飞蛾扑火焰。画下你容易很难留心 的是罗志祥的一首中国风歌曲，叫做《碎滴春晓》，收录在2004年达人秀专辑。五一到来，春暖花开，希望你在这个小长假可以天天开心，有所收获，在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玩得尽兴，有好的心情。那这个小时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《蝴蝶泉边》，来自于黄雅莉。 我看到满片花儿都开放，隐隐约约有声歌唱，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，要比那日光还要亮。荡漾着清晨流水的泉啊，多么美丽的小小屋村转。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，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，牡丹啊绣在衣襟边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。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，追回那遥偶尔沾湿了我发梢，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。 琴边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，环绕着山头银质的叠啊，追归那遥远古老时光，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唱，一直不停唱。歌谣，牡丹儿绣在金边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。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，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的模样。 西南雄安北珊瑚间一座城，天鹅湖70年产权精装公馆，首期50000起，湖景洋房均价8500即将入市。五一海洋狂欢节，0106395-3777。

南北联盟神州共享，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，祝大家五一小长假快乐。我们常说艺多不压身，那很多歌手他们其他的副业也是经营的有声有色，比方说周董，他就经营了像潮牌、餐厅，还有投资电竞。那除了这些之外呢，可能最让大家熟悉的就是导演这个身份了。他已经执导了《不能说的秘密》《天台》《爱情》两部电影。和音乐一样，电影是他对青春时期的一种回望和总结。《不能说的秘密》当中就有周杰伦高中时期的影子，《天台》又更像《不能说的秘密》的续集。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便是周杰伦 OST 当中最具代表的一首《不能说的秘密》。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，我忍住的情绪在哭哭咽。拼命想挽回的从前，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。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。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，梦开始不甜。你说吧， 该说的别说了，你懂得就够了。真的有某一种悲哀，连泪也不能流，只能目送。我最大的遗憾，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，没有句点，已经很完美了，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。还能做什么呢？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，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，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。原来我很快乐，只是不愿承认，在我怀疑世界时，你给过我答案。 这不是爱吗？ 分手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。 如果当时你没走，后来的我们会如何一样？ 如果当时你有勇气去上个地方，我跟你待在那。 我最大的遗憾，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，没有句点，已经很完美了，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。还能做什么呢？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，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，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。原来我很快乐，只是不愿承认，在我怀疑世界时，你给过我答案。我感觉到幸福， 我是林俊杰， 是看见你幸福。 我是方小小， 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，可惜我们没有等。我们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的《我们》，那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刘若英导演的处女作《后来的我们》当中的主题曲。这部电影改编自刘若英的小说《过年回家》。作为文艺青年的代表，出道这么多年，刘若英从演员到作家再到导演，也是一步一步完成自我升级。似乎歌手跨界当导演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，之前像有周杰伦、王力宏，那最近除了刘若英，吴克群今年也带来他的处女作电影《为你写诗》。吴克群本身就是学戏剧专业的，那当导演也是他多年的梦，用自己代表作《为你写诗》抛砖引玉，影片主题同样和校园爱情相关。 爱情是一种怪事，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，爱情是一种本事，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，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，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

是张信哲的一首旧作《直觉》。张信哲说自己从小就喜欢收藏，比方说邮票、卡片、橡皮筋儿。那现在呢，他已经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收藏家，特别是在明清之秀收藏品这样的冷门收藏门类当中，他已经是数一数二的行家了。他也会时不时的举行展览，分享收藏的心得。喜欢收藏的还有成龙，他偏爱收房子，收藏了不少古建筑，而且也有意全部捐出建立公益文化馆，作为教育基地，也让更多年轻人热爱传统文化。已经功成名就的成龙，在夜深人静时也会常常思考人生。接下来这首《物是人非》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内心独白。 物是人非是事休，雨与泪是春生锈，高楼与谁伤，愿醉千杯酒，往事化成愁心不丢。孤影人瘦月如钩，梦醒情暖问几度秋，聚散苦匆匆，此恨无穷又不透，喋喋不休。岁月那么久，记忆那么久，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，不见去年人，笑道不忍走，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，挑灯黄昏风摇人袖，风声泪湿吹去悲愁更愁，苦断人生间什么风流，无非无人非人，缘分百年修。物是人非事事休，雨与泪是春生锈，高楼与谁伤，愿醉千杯酒，往事化成愁心不丢。孤影人瘦月如钩，梦醒情乱问几度秋，聚散苦匆匆，此恨无穷又不透，喋喋不休。岁月那么久，记忆那么久，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，不见去年人，小道无人走，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，挑灯黄昏风摇人袖，风声泪湿吹去悲愁更愁，断人生间什么风流，无非无人非人，缘分百年修。 听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

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。从地铁大兴线高米店北 A 口出来，就能看到一个大兴区24小时智能图书馆的牌子，只需通过门口的人脸识别，读者就可以随时进入图书馆。这就是今年1月31号大兴区投入运营的24小时智能图书馆，也是华北地区首家具备24小时智能服务功能的区级图书馆分馆。在这里，读者可以享受到完全自助化、智能化、全天候的全新阅读体验。据负责人介绍，该馆面积300余平方米，配备馆藏图书1.1万册，每月定期更新100余册。空间布局分为藏书区、阅览区、亲子阅读活动体验区、图书配送区等，实现集办证、预约、借还书、阅览、图书漂流、图书配送、亲子活动等功能于一体。为了更便捷地为读者提供阅读服务，大兴区图书馆还上线了阅读大兴 APP。 APP 中除了有馆藏查询、新书推荐、在线阅读、活动预告等基础功能外，加入了图书借阅、图书归还、借阅排行、图书漂流、你选书我买单等全新功能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一滴有幸福，你吃过太多苦，在此刻终于可以满足。一滴有幸福，曾绕过太多弯路，到此刻终于能够结束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五一小长假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歌手之外的精彩，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李宗盛。最初呢，李宗盛并不认为音乐是自己的强项，他也考过音乐学院，不过呢没有被录取。后来他写的歌大受大众的喜欢，把他自己也吓了一跳。思来想去呢，原来是吉他拯救了他，所以他以感恩的心让自己决定成为一名吉他匠人，吉他自然也成为他作品当中的灵魂乐器。我们就来听李宗盛《山丘》。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，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，让人轻轻地唱着，淡淡地记着，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。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，侥幸汇成河，然后我俩各自一端，望着大河弯弯，终于敢放胆，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。也许我们从未成熟，还没能笑得，就快要老了，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。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，无知的索求，羞耻于求救，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，越过山丘。虽然你白头喋喋不休，是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休，就把自己先搞丢，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，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，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，在什么时候。我没有刻意隐藏，也无意让你感伤，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，咒骂人生太短，相见恨晚，人与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。遗憾我们从未成熟，还没能笑得就已经老了，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。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，向心爱的跳动， 搞丢，越过山丘， 回到了原点，关于过去就让它留在音乐里来纪念。曾经年少的梦还没实现，如今年华只剩倒影，涟漪在水面，忘了悲伤，我还在等，忘了漫长，我还会等。For a reason, for a reason, for a reason. 这是周华健在中国好歌曲上演唱学员刘金创作的第11年。对于当导师这件事儿，周华健向来是拒绝的。他一直觉得唱歌是一件快乐的事情，要握住一个年轻人的命运，对他来说觉得太残忍，也太纠结了。而他同意登上好歌曲当导师，吸引他的是原创二字。原创是歌坛的希望，可以为流行音乐尽自己的绵薄之力。于是他报名当了导师。继续我们歌手之外的精彩。那今年林志颖推出了纪念出道25周年的专辑《我的骄傲》。他在大红大紫的时候选择当赛车手，是因为成为赛车手是在他人生规划之内，进入演艺圈则完全是无心插柳的事情。后来通过努力，他也成为演艺圈的第一位职业赛车手，也是台湾地区第一位寿星职业赛车手，并且新专辑当中也收录了一首和赛车相关的歌，就是这首《一步之遥》。 嘿，跟着节奏动，烦恼全部甩脑后，搭载梦想就启程，车窗外风景冻结，心情飞离个地平线，我把自己都超越，方向灯指引着新的方向，大道上充满前往归属的方向，全力加速吧，用大声歌唱 You and me, You and me, You and me, 走吧， 向着烟花绽放。赛车场谁能是赢家，唯有超越自己没毛病。走吧，一步只要就梦想，尽情的挥洒飞翔。走吧，一步只要就梦想，梦想的烟花绽放。哦哦哦， 陶晶莹最近的一张专辑标题曲《真的假的》， 很多人认为他是主持人跨界当歌手，那其实陶晶莹当年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，手握太委屈、姐姐妹妹站起来、走路去纽约这样的热门金曲。不过呢，因为常年活跃在主持人的岗位上，歌手身份也就容易被大家淡忘。也有一些歌手和音乐人，他们是从相关的行业入行啊，比如说广告业。著名音乐人杨立德就曾经在广告界任职，更熟悉的就是郑智化，他也是广告策划出身。做广告呢，讲究的是独到的眼光，还有化腐朽为神奇的神来之笔。郑智化有一次在浴缸泡澡的时候，闲来无事写了一首歌《练练手》，就这样诞生了华语励志经典《水手》。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。柏油路太硬，踩不出足迹。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那一片被文明糟蹋过的海洋和天地。只有远离人群才能找回我自己，在带着纤维的空气中自由的呼吸。耳畔又传来汽笛声和水手的小雨，远在内心的最深处听见水手说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。 听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 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 又在淡忘里想。